就跟着我一起跳动，让身体找点事做，别害羞，不管任何时候跟着我。 浪潮 Listen to One 的开场歌，同样的让大家投身在音乐的热浪里面。在16:06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午后的热浪就从这里出发。还记得当年在温岚啊，2007年呢推出这首歌的时候，这个 MV 的部分呢是一个很酷炫的，在那个年代哈、啊、就很厉害的 LED 的场景哈、啊，在这样的一个大场景面前呢，然后大肆的跳非常复古时尚的 Vogue 热浪舞步。现在呢，我们已经好一听到 LED， 一点都不觉得很新鲜哦、有很多的新技术哈、啊，高科技全息啊，对不对？完全1:1的还原啊，等等等等。总之呢，这种复古的调调在今天来听，好像依旧哎 ，fashion。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推荐一下每天在节目当中啊不能呢错过的板块，就是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在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的音乐合集，希望呢可以找到属于你的一耳清新的作品。 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浪也孤独。什么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走，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我们像贪玩的小孩，像未来不再像是没有明天的挚爱。 亲爱的，亲爱的，喜而不得，爱而不舍得。 我可以在那狂风暴雨之后等待彩虹， Listen to why。

知道，可我不愿你飘零，愿将太阳温暖你，不然一片叶落地吞没了你姓名，也吞没 浪潮 Listen to Wise。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风之道》，也是我们在浪潮 Listen to One 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曲。它的演唱者是岑宁儿，而且呢，听到了这样轻柔的，仿佛真的是在午后的一阵哇惬意的微风拂过心房的时刻。正在收听我们电台的你，此时此刻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呢？16:17，你好，我的朋友，我是麦麦麦同学，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钟为大家放送《浪潮 Listen to One》，又是一首爱而不得的歌曲，表达了一份爱而不能相守的心意，又像是在缓缓追忆曾经的甜蜜过往。我无法带走你，只能像风掠过你。简单的笔墨，也是勾勒出了镜像人和人类的曲折爱情。说到在每首歌曲的创作当中，灵感很重要。我们听过了关于夏天的歌、秋天的歌、冬天的歌、春天的歌但是呢，你会发现用风啊、雨啊，对不对？云呢，来去描写一种心境呢，好像更容易让人觉得诗情画意。那听过了这一首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的《风之道》，也让我想起了另外的一首歌。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只在浪潮 Listen to One。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云的心里全都是雨，滴滴全都是你。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云在风里伤透了心，不知又将吹向哪去。吹呀吹，吹落花满地，找不到一丝丝联系。飘呀飘，飘过千万里，苦苦守候你的归期。每当天空又下起了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每当心中又想起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浪潮。欢迎回来，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让我有请。 他的伴奏我们不愿去掌握，我们才刚刚经过路量大，子弹的颜色就各种辽阔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数边真正你说边弹边唱边微笑感我你的真的你的光被对夕阳，你如何加光光感觉会融化 What's up 开始牵挂，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描述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当爱慢慢慢酝酿，心动的频率抽象，我的心只能够唱着歌，弹着伴奏，不远处沙漠，我们才刚刚经过，路量大，子弹丢的颜色，就各种辽阔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唱着你说，边弹边唱边微笑看我，你的真的你的光被对夕阳，你如何将光光感觉会融化 ？What's up？ 开始牵挂，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描述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当爱被慢慢酝酿，心动的频率抽象。我的心只能够容纳你的模样，真爱让人拥有你了，你我都该勇敢率性放下一切别管 Go Go Go Go Go Go 走 周杰伦说走就走，而且呢，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整个的氛围就出来了，对不对？有一种这公路即视感，而且呢，我们共同坐在一辆车上，这个车还是敞篷的。欢迎各位在16:35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麦麦，麦同学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 我们在这个周期呢，同样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新歌，当然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有非常经典的老歌，连同大家一起赏析赏味。说到说走就走，想要有这个出走啊，走起来的这个即视感呢，最近真的有一首新歌，来自蔡健雅 Tanya。 周董的说走就走的编曲和整个的曲风听起来是敞篷车，那蔡健雅带给大家的出走感是什么样的味道？ 雷雨过后出现了彩虹，掀开被窝，终于可以出走，放松皱起的眉头，不再怀疑问是否有种秘密梦，我在阻止人该有的生活。这微笑窗前抱外头 I'll go I'll go I'll go go go， 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会爱上大海或沙漠，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走。 一种慵懒的出发，一种非常柔软的出走，来自2021年7月9号 Tanya 蔡健雅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这首《出走》，也是在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呢，为大家在周期里面的推荐，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啊。说到呢，走走走，我们呢有很多的歌曲可以呢感受到啊，它给你不同的动力，让你可以走动起来。这种走啊啊，不一定非要是走太远，哪怕呢是在楼下晃一晃哈、啊，不要呢一直赖在床上。这个点儿不会还有人在睡懒觉吧？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在每天一小时当中推荐的所有的作品哦，都不受全网平台版权的影响，不考究流量，仅以专业严格的创作初心这一个视角，多维度严选作品的内容价值，从而选出每月值得真心推荐的新歌啊，同时搭配很多好听的老歌为大家来呈现。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的新歌老歌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好听。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了，也多元展示我们华语乐坛的品质风貌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们，在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21，加入我们的话题。这首歌里面呢，是在脑海当中让我们走走走最多的一首歌曲。走吧， 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 都是爱的代价。 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没有他。走吧，走吧， 走吧，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 走吧， 走吧， 走吧，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 走吧， 走吧， 走吧，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吧，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没有他。走吧，走吧， 走吧，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 走吧， 走吧， 走吧，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 走吧，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走吧， 走吧， 走吧， 走吧，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李宗盛大哥， 浪潮 Listen to Wise。 Je n'ai jamais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浪潮。 嗨嗨嗨！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就在 FM 97.4，你最最钟爱的频率。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我是你的 DJ 麦麦麦同学。再次欢迎各位。那同时呢，我们会发现一个小时真的有的时候不够用哈。我们在节目的尾巴此处呢，要这个来进行一下万能直播贴的点名时间。沧海新岛 Per Girl One 是我们的铁粉，说上着班他戴着耳机偷偷听我们的节目，很爽啊。以及呢，听到我们节目的一首歌曲，闭上眼睛听到了海的呼吸，就是蓝色的潮汐啊。苹果最重要的小诗同学又开始写诗了啊，诗人呢。新导也说这样的节目，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就叫浪花吧，挺适合的啊。麦苗们的另外一个名字。还有人给我跟韩丽呢共同，如果同时这个共同出席的时候呢，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麦丽素啊，也不错。Harry Spring 说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整个人都嗨起来了。当然，每个午后，我们在此时此刻号召大家。工作日下午4点钟，不要忘记来你最最钟爱的北京乐广播集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让我们相会在明天的下午4点，继续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们的微博话题 Listen 21，进行随时的互动。祝大家晚餐好胃口 ，Say goodbye to you guys。我在浪潮里等你。